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这里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兴衰的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冯杰。 今晚呢一集建筑二咧，就冇咗仙奴带大家去世界各地度睇建筑啦，亦都冇咗曾卓然咧同大家讲历史文化，因为咧今晚呢一个特辑咧系纪念一代建筑大师贝聿铭先生嘅。贝聿铭喺2019年5月16号辞世，享年咧102岁。佢嘅经典作品咧多不胜数嘅，一座座耸立嘅建筑作品咧，堪称为现代主义嘅艺术品。今晚节目咧，我哋就请嚟两位建筑界嘅人士啦，一齐从建筑美学嘅角度咧，回顾下贝聿铭嘅经典作品。依家咧就等我介绍第一位嘉宾，就系咧本港著名嘅建筑师，亦都系香港中文大学荣誉建筑师、建筑学院兼任教授冯永基。冯永基教授，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系啦，另外一位就系2008年开始啦，就以网名建筑游人咧，咁就写网志，亦都有出版《竹角》系列书籍嘅作家许允恒。Simon 你好。 大家好。 讲起咧就系贝聿铭嘅生平咧，嗱，即系尤其是最近啦吓，有多嘅媒体都有讲过啦。咁而我哋建筑二呢个节目啦，咁就除咗系讲一啲城市规划之外啦，咁亦都会讲下一啲建筑嘅文化。咁希望等大家去体会啊，品味一下建筑呢个嘅美学，俾大家去嗰种嘅意啊，就好似我哋即系著名嘅建筑师林徽因都有讲过啦，一种超出诗意画意嘅锐感，就系一种建筑意啊。咁所以咧，今集就请嚟两位嘉宾一齐啦，咁就想睇下我哋点样从建筑嘅角度去品味一下，去评价一下贝聿铭嘅作品。咁而我哋有时咧都会听讲过，有啲人就系讲到啊，贝聿铭系现代主义嘅最后一位大师。咁我哋节目之前都有讲过一啲关于何谓现代主义啦。咁但系嗱，讲起现代主义啦，咁我哋有时都会谂起，譬如包校建筑学校啦，今年就啱啱100周年啦。咁啊，格罗佩斯1919年嘅时候创立嘅学校，咁啊后来有所讲，即系所谓嘅国际风格啊。咁到后来麦斯凡德莱又有讲。到一啲所谓 less is more， 佢哋唔同嘅一啲嘅建筑嘅宗旨。嗱，贝聿铭嘅作品，如果比起头先所讲嘅一啲都系现代主义嘅大师啦，大家会觉得啊，会唔会有一种继往开来，又或者系一种嘅突破咧？ 咁就如果讲起 Bauhaus， 一定要讲起 Watercoopers 啦。咁 Watercoopers 咧同贝聿铭好有缘嘅，因为咧就系、是、Watercoopers 就系贝聿铭喺哈佛嗰阵时嘅老师嚟嘅。咁、而我自己个人认为啦，就系、是、Bauhaus 佢个嗰提出嘅实用主义啦，嘅 form follow function 啦，咁其实可以话系第一代嘅设计咧系比较注重功能嘅。 系 啦，以前嘅话可能都会偏向系多数系嗰啲系偏向咗美学，咁而家我就真系由功能开始重着重，咁亦都理解当时嘅原因嘅，因为系二次大战之后啦，好多建筑物被摧毁啦，咁而个社会嘅经济亦都唔系富庶，唔能够可以系再雕龙雕凤啦，要讲求实用，讲求效率啦，咁而出现咗实用主义，咁而贝聿铭嘅设计当然佢有考虑到嗰个叫做功能。但系咧，佢因为可能个年代开始逐渐亦都富庶，亦都经济开始起飞咧，佢亦都可以系有多啲空间去做自己嘅创作啦。 做自己嘅创作嘅时候，同之前嗰种所谓 form follows function 嘅系唔同咗，系进步咗定系？ 我会觉得佢除咗进步之余咧，但佢始终带有一种系中国人嘅味道。无论佢自己喺做香山饭店啦，甚至乎中银啦，佢自己都讲话嘅，佢系有着重天人合一嘅。系啦，佢好得意，就算引用翻啦，佢好多年前喺港台个节目《杰出华人》系列嗰度，佢亲口讲啦，佢都话佢嘅设计咧唔会话系标志住某一种风格，佢希望每一个嘅建筑物都有佢自己嘅特性，但系咧你见得到佢系好着重天人合一嘅，譬如话。喺而家中銀大廈嘅中銀嗰個叫做營業廳啦，嗰、那個係即係入錢嘅地方咧，佢會有個小嘅天井嘅。 是可以望穿望上天，佢能够希望等自然光能够投入到嗰个嘅营业大堂里面，有天人合一嘅感觉嘅。 我首先补充一下就关于即系 I M P 同嗰个你话现代主义嘅关系，咁当然的而且确啦，佢102岁，咁你要环顾即系今天其他都已经即系过晒身，咁所以佢自不然系最后一个啦。亦都即系先头大家都讲到啦 ，What the group is 个学生咁所以佢响翻嗰个年代，亦都一。定是在那個國際主義裏面的一個即代表人物啦。咁但是你問返佢關於佢嗰個建築自己個風格，佢自己大家都理解㗎喇，建築風格就應該留後來嗰啲嘅歷史嘅人啦，或者係嗰啲 critics 啦，即係嗰啲評論家去寫嘅。咁但係建築師本身呢就唔需要俾嗰個風格去帶動自己一個每個設計。當然個概念啊，譬如佢講最強烈的一樣嘢就係佢，你留意咗佢所有嘅作品咧，都係好強嘅幾何嘅幾何型嘅嚇。咁大家最熟就係三角形啦嚇，因為香港嘅中人係啦。咁但係其實你睇翻環顧整個嗰幾十年裏邊個發展裏邊咧，好多好多嘅建築咧，都係好強烈嘅幾何型。當然三角形係佔多嚇，但係比較重視個線條硬邊線條。咁因為現代主義嚟講咧嚇。即係 less is more 啦，你又問翻佢係咪有一個再行前一步？我諗嗰個時代嚟講咧，其實大家都會係互相之間都有激勵嘅作用嘅。譬如你先頭講 less is more， 即係Miss Vandro， 咁佢當然佢係好簡約嘅， 係啊， 咁就其實同樣嚟講，當時好多流語都係簡約噶啦。咁啊 ，IMP 佢自己你就算睇翻佢嗰個那個 National Library 咧嚇，華盛頓嗰、那個都係三角形嘅。咁其實佢其他好多嘅建築都係三角形嘅，佢有一個嗰啲 rock museum 即係嗰啲音樂，即 係 搖滾樂都係三角形嘅，好多都三角形。我自己睇咗好多建築物都係三角形，咁所以正正喺翻香港所見到咧，就即係啲市民就多咗好多嘅聯想啦。咁但係其實我覺得佢不斷利用佢自己最強嗰行就係佢個 geometries， 利用佢嗰個唔同嘅幾何形去構成嘅建築，咁所以就認為。今天嚟講，認到建築師當中咧，係佢嗰個輪廓係特別鮮明嘅嚇。咁譬如去翻 Kennedy Library 喺嗰個Boston 嗰個都係三角形嘅，咁互相三角形之間互相扣合嘅。咁呢個當然係同佢個成個現代主義裏邊嘅一種嘅風格代表到今天啦。咁我哋自己作為華人啊，咁啊更留意。我本人好留意，即係睇佢好，基本上都睇過好多噶啦。咁所以咁講，佢係一個好重要嘅人物。在建築來講，在歷史來講，在文化來講，對我們來講更然之很重要。 嗯，那種幾何是一種他自己的喜好啊，即可能是一種都是算是一種個人的風格。 我覺得是喜好，我覺得是喜好啊。其實他又不是很強調去，即好先頭啊 Simon 都講咧，他就不強調什麼的 style 或者什麼嘢的主義，他反而強調只是覺得 geometry 本身是產生了一個建築個輪廓上面那個。精彩嘅變化， 如果又用翻啦，就結束還係你佢最後嗰句啊，就係咧喺嗰陣時，貝聿銘喺羅浮宮裏面自己行出嚟自己講，佢用英文講就話係square triangle circle basic thing of geometry， 佢係笑住講嘅，佢根本上係講緊係大家好多人鬧佢羅浮宮，但係佢話我做呢個金字塔呢一個嘅係基本嘅幾何學，唔係代表埃及，言下之意唔係同埃及有關，幾何學嚟。 建筑义主持冯杰，嘉宾冯永基教授许允恒。 依家就繼續講下貝聿銘佢自己嘅一啲建築嘅風格啦。咁我哋都知道咧，貝聿銘喺中國廣州出世，咁啊童年就喺香港度居住啦。咁佢嘅家族咧其實就係蘇州人嚟嘅。咁而貝聿銘佢自己後來就去咗美國度讀建築啦。咁啊後來入籍埋美國添。嗱，佢嘅建築作 品呢，就有人会觉得是糅合了一些中国的文化。刚才 Simon 都有提到一些天人合一的一些想法落去的。其实这个跟他之间那个家族的背景或者华裔的背景其实都是一个很有关系，或者对于在他童年的生活都是一个很大的影响。那会不会在他一些不同的作品里面都可以见得到这一种我们成日说其实都有一种中西文化的糅合在当中？ 如果你问我，我自己觉得呢，贝聿铭对建筑最大的贡献呢，就是将中国建筑现代化。如果用佢好早期啦，七几年嘅作品喺北京香山饭店啦，相信比较少人去。咁我自己两年前去朝圣啦，你会见得到咧，系中国嘅设计嘅酒店咧，多数第一入到去大礼堂、富丽堂皇，佢叫大气啊嘛，国内劲叫大气。佢入到去嘅时候咧，佢唔系一个系一个前厅，然后咧就有个屏风，跟住然之后有个假石山。咁然后先入到先系一个叫做大嘅中庭，然后呢再有后面一啲嘅假石山。呢啲根本上呢就是苏州园林所讲嘅叫框景、借景咁样去。然后呢就系、是、再去到系后面嗰个嘅茶室，然后有个花园，花园再借景后面嗰、那个香山嘅个园林。呢啲完全系个层次嘅布局呢，都系一个苏州园林。入到去嗰個叫做我哋叫 Central Courtyard 嗰個大嘅庭院嘅時候咧，全部就是一個大嘅天窗去嗰度，然後咧嗰、那個圍住呢一個嘅 atrium 咧，全部嘅嗰啲嘅走廊入去睡房嘅走廊咧，都可以喺高層望翻落去。呢啲就係蘇州園林所講叫做漢與被漢、外漢與內漢嗰啲嘅格局嚟嘅，做一個空間層次感。呢一樣嘢，咁另外係喺京都嘅 Miho Museum 咧，佢雖然喺日本，但係都有呢種概念，入到去一個大嘅 atrium 有陽光，你係跟住可以喺個 atrium 裏面望到出面嘅風景，然後兩邊嘅時候咧有個另外一個層次，一個嘅唔同嘅框景，嗰度咧就少咗啲嘅蘇州園林，但係佢有佢嗰個味道喺 度，都係借景嘅，你睇 都係借景， 一層層借景。 咁即係佢係用咗嗰種嘅意念喺當中，即係你頭先所講嗰種中國建築現代化，就係話外觀上或者物料上面用咗一啲嘅現代嘅物料，但係取咗中國建築入面內涵嘅嗰一種嘅意念喺當中。 係啦，就算唔好講得太遠咧，就講中銀大廈啊。中銀大廈佢實雖然係一座建築、一個高樓大廈，兩邊咧佢特登係做咗一個小橋流水，有啲假山假石喺度嘅。雖然唔算係一個叫做真正蘇州園林，但係咧佢係有種將用園林嘅味道，將三邊嘅馬路咧盡量分隔。佢會係另外一個大嘅石牆喺度，去隔住唔同嘅馬路。咁變相咗你入到中銀嗰個範圍裏面咧，你係相對地係見少咗啲車嘅。 系 呢一样嘢嘅，嗱唔好讲咁远，讲喺隔篱嘅长江中心，佢都有少少嘅叫做园林空间，但系咧佢系就咁只系纯粹一个俾人休憩嘅地方嘅，即系摆几张凳，摆几棵树，佢唔同贝聿铭真系又用翻三个人啦，三个人一层一层嘅流水，佢有佢嘅味道喺度嘅。 其实佢个特色嘅地方咧就系、是、嗱，我先讲翻阿 Simon 嗰个跟进先，佢喺中国嘅环境里边咧吓，就系、是、尽量用。嗰、那個中國建築嘅特色就係將周邊嘅借景，所以佢同嗰個蘇州園林佢自己喺度長大而吸收咗啲咁樣嘅精華咧。佢無論響香山或者響翻後尾去嘅蘇州博物館，包括埋香港嘅中銀，其實佢都係將外同內之間嗰種咁樣嘅關係糅合嘅。所以佢將個蘇州園林佢係現代化嘅手法。香港中銀就直情就咁用啲三角形啦去拼出嚟啦。佢就即係假設咗好似嗰個假石山嘅可以一個進步版本啦。咁但係其實佢無論如何，喺所有東方或者喺中國建築裏面，佢都將呢個東方嘅風味去營造出嚟。但係喺翻唔同嘅地方咧，佢係唔同做法嘅。你譬如喺德國，喺 Berlin， 佢做咗個 museum， 佢亦都唔會將啲中國園林擺落去。就算你話去 Miho。佢都冇中國園林，但係佢係借景嘅。佢通常都係佢嗰個 即係手法， 係啦。佢手法就係佢成個建築。嗱，首先就係、是、好似翻 Simon 先頭所講啦，入到香山，入到完全唔會覺得啲好 巴閉嘅六七層嘅大中空，佢每個建築都係嘅。蘇州園林唔高大嘅，佢因為配合翻就係中國建築本身唔高大噶嘛，因為中國建築係受制於咩？受制於柱嘅高度噶嘛，柱係受制於棵樹嘅高度噶嘛，同埋嗰個橫跨度都係受制於樹嗰個長度噶嘛。咁所以變咗佢係唔誇張嘅，比較人性嘅。咁跟住咧，一個一個階段咁啊睇，所以你見到佢就佢一個空間，佢挑咗一個樓窗，樓窗之後出面有個假石山，假石山側邊有糖水，所以後面有個影，即係嗰啲咁樣層次嘅。咁佢喺 Miho Museum 咧，佢就唔係用中國手法，但係問題佢係借翻周邊嘅景去遠眺周邊嘅情況嘅。所以其實 Miho 咧，一離遠睇咧，佢有個鐘塔嘅，好遠嘅一個 tower 愛嚟即係響鐘嘅。咁其實佢係周邊嚟講係完全呼應曬前前後後建築同嗰個大戰嘅關係。咁當然啦，你去到美國啲，佢就做翻西方啲啦。你見佢譬如響嗰個 Washington DC 出面一塘水，又或者去到巴黎，佢都係出面一塘水。佢就唔會加啲假石山，又唔會做啲西方嘅園林擺落去，佢就做翻用 geometries。啲 geometry 係佢自己好重要嘅一個元素，咁所以見到佢係其實每一度佢都有配合當地嘅文化特色。就算你講到多哈度，佢都係其實都係似翻嗰度嗰啲袍啊，嗰啲類似嗰啲袍咧，即係留翻一條線，留隻眼出嚟，即係佢用嗰個咁樣一個好少少嘅好基本嘅一個 icon 就處理咗，就唔會 overdone。即係我哋最興就建築師好多時 overdone 就係嗰個形象上邊過於沉醉，又話過於寫實。佢就係好輕微、好輕盈咁樣處理到，一睇就覺得啊，呢個係講緊啊呢個伊斯蘭教嘅一啲嘅服飾，嗰度係見到中國園林嘅睇法咁樣啦。呢個係我睇到因素啊。 又或者可以再抽離少少去睇咧，貝聿銘嘅設計咧係有點綴，就係去蘇州園林就一個園林裡面有一座假石，一個嘅點綴。如果用一個叫做西方啲嘅例子咧，就係羅浮宮。你會見得到呢，其實佢上面有個金字塔喺度，咁一個點綴，但佢前面呢喺停車場或者係左右兩邊落去嘅時候呢，有個倒轉金字塔嘅。咁大家呢就會望住倒轉金字塔呢咁樣去嗰度，嗰係另外一個入口嚟㗎嘛。呢啲就係一個點綴，佢就一個嘅我哋叫 highlight， 一個 key point 嚟去有嘅。佢唔一定話入到去嘩全部係要富麗堂皇，好似即係八九層樓嘅大 atrium 嗰咁啊，叫大氣，佢唔係。一個嘅點綴，如果用一個建築元素去睇嘅話，嗰、那個倒轉金字塔咧，就好似蘇州園林嗰一粒嘅假石。 咁但係始終我哋都知道，建築都係一門藝術啦，糅合咗創意工藝嘅一個藝術。咁藝術有時都會有好多唔同嘅評價嘅。咁所以貝聿銘嘅作品亦都唔例外啦。無論係我哋今日講嘅中銀啦，或者即係再早前啲羅浮宮嘅玻璃金字塔都好，咁其實都曾經受過人嘅批評嘅。咁今日我哋睇，當然就覺得是一个非常之杰出的作品，但是当时他要面对这些的批评其实都绝对不少。两位都是建筑师，但是其实你们看建筑设计底下其实应该怎样去应付这些的评价呢？貝聿銘他又怎样做呢？ 我抢答先啦，我查远一点去讲啦。关于罗浮宫呢，我自己好深的感受的。因为我自己读大学二年班的时候啦，咁圣诞后呢我就交份功课，就是呢每一个位同学呢就要揀一座建筑物出来，要做几分钟的 presentation 俾全班同学去咁做，即是一个分享。咁我自己就係储咗好耐钱啦，喺唐人街打工，赚够钱去咗法国，去咗罗浮宫之后去讲。 嗰阵你喺英国读书。 我英国读书。好奇怪。竟然呢全部嘅同学呢都唔知边个叫做貝聿銘，或者 IMP 呢个英文名佢冇人知。亦都我自己喺英国咁多年，无论 bachelor 或者 master， 冇一位教授引用貝聿銘嚟做教材。赞谈都冇。係好奇怪。咁但係呢，我照样去讲话关于成个罗浮宫嘅规划嘅时候，有部分同学系会同意嘅貝聿銘一个嘅玻璃金字塔，一个嘅点缀。但係呢大部分同学都唔同意呢个设计。好两派嘅。一派呢就话你应该尊重法国嘅文化，就应该我哋叫 minimalism， 真系好少嘅。甚至乎佢哋话不如你做咗一个倒转金字塔，做第二个都系啦，都系倒转金字塔咁咪得囉，就唔好破坏佢原有建筑物嘅外貌。一派系咁。有一派呢就话你既然你都破坏得囉，咁就浮夸啲，就极致啲，就唔系好似我哋所讲叫中庸之道。 咁去到嗰刻咧，我自己有刻有個叫做，即係佢英文叫 something in the middle。咁我自己嗰刻係諗，咁其實係咪貝聿銘有份叫中庸之道咁去睇呢個世界咧？即係中國人有呢個思想噶嘛？係 係， 就唔會係咁極致， 走極端。嗯、 但係咧，去到而家經歷咗咁多年啦，開咗幾十年啦，你會見得到貝聿銘當時嘅規劃其實係正確嘅。佢將成個空間歸一咗。你話係咪用嗰個咁爭議性嘅玻璃金字塔櫃依叫錯咧？又睇落其實未必叫錯，真係一份嘅點綴係啱嘅。即係當然而家呢刻啦，大家都懷念或者係讚美，但我哋如果中肯啲抽離一啲去睇，冇錯，玻璃金字塔的確破壞咗原有大樓嘅外貌，因為你係真係阻住。但係咧破壞得嚟咧，佢唔係摧毀性嘅。呢樣嘢就係中國人嘅中庸之道。 所謂中庸之道，我哋就即係冇去直接問貝聿銘究竟你諗嘅嘢係咪基於中庸之道啦。咁但係我哋可能喺一啲事後喺文化上面去分析翻佢，可能會有一啲嘅影響喺當中。咁但係問翻阿馮永基教授，咁因為我知道你都真係有同阿貝聿銘有接觸過、有共事過，咁曾經喺佢嘅工作間有工作過。咁即係啱啱 Simon 所講啊，會唔會貝聿銘都有少少受到中庸之道嘅影響？以你同貝聿銘的接觸，其實你又覺不覺得是有個這樣的影響？ 問得好，問得好，因為為什麼呢？除了 Iron Pain， 我相信呢都很多年來都接觸了很多名家啦、大師啦，咁大師通常都是相當自我的啦、啊、 有性格 嘛，很有性格啦，或者正面啲講很有性格啦。咁但係即係 Iron Pain 本人呢，就雖然佢係好相當崇高啦，大家都很尊重，但係咧佢俾我的印象是一個慈祥嘅老人家，當時嚟講，即係我去做嘢嗰陣時，佢都七十幾歲嘅啦。 1991年， 佢七十二歲嗰陣時，大約係咁已經好慈祥。咁啊，我又要再讚多兩句添啦，因為即係知道咧，每日其實佢有個 PR， 有個叫 PR unit 嘅 PR unit 咧，通常嚟講嘅係接生意噶嘛。話佢個 PR unit 我包庇，我係推生意嘅、 啊，我哋推生意， 因為每日都好多人即係雪片飛嚟咁啊，同我做呢件啊嗰件啊咁。咁佢嚟推生意，當然推得佢要好有禮貌，即係好令到大家好舒服。咁第二樣嘢，佢 PR company 外，即係佢自己 PR unit 做咩咧？就愛嚟即係去篩啲客，即係除咗你唔做生意之外，或者唔做佢啲 project 之外咧，就每日好多人嚟到拜訪啊，咁啊揀邊個見邊個唔見，咁我呢個小人物，即係喺香港嚟嘅一個小人物，喺佢公司裏邊，咁啊好彩，咁啊佢願意見我，咁所以嗰個感覺第一樣嘢已經好驚喜啦，哇！真係唔容易喎，佢肯見我，因為好多名人都唔容易。咁同埋好處就係、是，即係見咗之後，佢嗰成個鐘頭嚟講咧，佢係好樂意同我真係溝通。嗱，今天嚟講，我哋其實同一個年青人傾偈，可能俾一個鐘頭。都未必容易抽到出嚟，其實佢係非常繁忙，單對單喺佢自己嘅 office， 佢自己私人房，佢唔係喺個 meeting room， 佢用翻個私人房，所以變咗好親切咯個感覺，咁可以講到自己即係個感受，我自己點解嚟要認識 Iron Pain 先生咧？咁從小都聽過大名噶啦，我哋仲係愛講笑嘅。以前你倒翻轉頭咧，外國人點識 Iron Pain 就係我哋將個英文字愛嚟講笑嘅 ，Iron Paid 啊嘛，即係我要收錢嘅咁樣啊嘛，係咯，咁就叫 Iron Pain 啊嘛。咁但係其他就冇興趣知嘅。咁但係我哋嚟講，不但止咁啦，就希望同佢傾到偈，即係了解點解喺個東方嚟講留下啲乜嘢嘅作品，喺香港留下啲咩作品，即係都牽涉埋當時嚟講香山啊。中銀啊，咁我都問咗好多呢咁樣嘅意見，咁更然之佢亦都俾咗好意見我，但佢好直接咁講，佢話其實睇建築應該歐洲睇，其實美國唔係好精彩嘅地方嚟㗎啦，因為始終其實佢好多項目都唔係喺美國嘅，因為美國係早期，佢好早響呢個發展嗰陣時，佢同啲猶太人嘅 developer 開始先嘅，咁其實都做功能主義嘅。由功能主義難去到另一個階段，佢就接觸到好彩就接觸到即係積其連家族啦，所以做到即係加拿大圖書館，而跟住好多陸陸續續嘅都係同國家建築有關。嗱，國家建築嘅好處就係真係做到啲大方有氣量嘅建築。嗱，氣量嘅建築唔係講話一定要巨型啊，十幾層大中空唔係嗰樣嘢，係做到嗰個有氣量嘅建築。咁佢嗰個處理，第一佢處理人事方面係非常獨到嘅，佢對人好接密。咁所以就中庸之道，其實我從呢一點，當然我冇機會問佢係咪對於中庸之道有咩嘅見識或者特別嘅體會咧。但係我認識佢就係佢係一個好謙虛嘅人，完全冇嗰種大師嗰種自我，亦都冇擺款嘅。佢出到嚟，譬如每一次佢出嚟 review 同啲同事咧，佢都係一個其中一個同事咁樣出到嚟。咁但係我係舒服嘅咯。咁呢樣又唔容易，即係一個咁小嘅人物同一個咁即係咁有位置嘅一個大師，互相之間係冇代溝，又冇距離。咁呢一點，我覺得中庸之道就喺咁樣展示到出嚟啦。 下一節嘅建築意嘅節目呢，我哋就會再同大家真係以返多少少貝聿銘嘅建築嘅作品呢作為例子，咁等大家呢再去品味一下貝聿銘留低嘅呢啲建築作品，所以大家千祈唔好錯過啦。 藝我嘅古城，傾頹嘅奠基，佢哋嘅靈魂無形中都喺度歌唱時間上萬不可信嘅變遷。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兴衰的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意，主持冯杰，嘉宾冯永基教授、许允恒。 今晚嘅建筑二咧系貝聿銘啊呢一位建筑大师嘅纪念特辑，咁而呢一节咧想真系讲多少少就系佢建筑嘅一啲例子，佢咁多咁出名咁出色嘅建筑咧，咁我哋因为时间关系咧就唔能够全部讲晒啦，咁我哋咧就拣咗三个咧，我哋都觉得系啊十分之值得喺今次节目入面呢一节咧同大家讲下嘅，不如我哋由一个最近我哋香港人嘅一个例子讲起先啦，就系、是、中银大厦啦，咁呢个中银大厦。如果从翻建筑成个设计背后咧，其实都有好多故事可以讲嘅。 系啊，相当之多嘅。其实就嗱、第一件事咧，就中银咧，就其实系呢栋大厦咧，其实系当年嘅中国银行咧，系海外里面第一个重要投资嘅项目啦。咁佢其实咧系当时嘅中银咧系哎呀贝生嘅，呢个系几肯定嘅。因为书好多本书都够，真系 个爹哋帮手翳， 系啊，系啊，系翳噶，贝祖儿噶，甚至乎系佢啲屋企嘅亲人都有噶，系 因为同中国银行本身都有 关系。系啊，因为姓贝嘅政客咧、大家要知道嘅边个咧，系佢有出过手噶，系啊， 系。 咁呢个系第一件事啦。第二件事咧，就其实如果呢栋大厦咧，如果纯粹用建筑规划角度嚟讲，其实系好难起嘅呢、這个地盘。 点解咧？ 第一咧，呢、這个地盘可发展嘅面积系细，嗰、那个 plot ratio 系偏低嘅，即系我哋可以发展空间系细。如果系纯粹话用尽佢个可以占地嘅面积咧，呢栋大厦咧就会又肥又矮，而且咧当时起嘅时候咧，对面马路系有个停车场噶嘛，而家拆咗啦。咁所以其实如果用一栋又肥又矮嘅大厦咧，就冇海景嘅。咁又冇價值，再加上咧呢、這個地盤咧係三邊都係馬路，咁所以根本上其實咧，如果作為一個建築規劃咧，其實唔理想嘅地盤嚟嘅。貝生咧就好得意地，佢就決定咗咧，將嗰棟大廈咧每層可以用嘅空間係收細，然後將棟大廈去扯高，呢、這個係一個好核心嘅概念嚟嘅。 呢、這個就牽涉到個地積比嗰度個問題。 地積比一回事，同埋考慮實用率啊。香港人做如果商業大廈嘅話咧，好講求實用率嘅。咁而家咧，佢根本上係將每層樓嘅實用率咧係降低。 係咯。 咁亦都可以話咧，係將嗰棟大廈咧嗰、那個我哋叫做 return of investment 啊，嗰個投資成本咧係增大，但係回報率係低。咁其實如果以做生意嗰度 ROI 咧係唔合格嘅。可以咁讲，系 因为高层嘅时候应该系更加值钱嘅。 系啦，高层不单止高层面积系细，下层咧冇海景单位面积系大，咁已经系违反商业嘅原理。第一，第二，咁应该咧就话每层实用率系尽量偏高嘅时候咧，咁先至成本效益噶嘛。你起多几层嘅话，我自然一定系成本高噶。用玻璃用多啲啦，个 lift 都长啲啦，咁已经系用石屎用多啲嘅时候，咁根本上系唔合理嘅。但系咧，就佢考慮到就話，如果係要做一個地標性建築，同埋咧係要有多海景嘅話咧，咁呢一地先有價值嘅。所以咧，佢決定咗當時係做係77层，咁令到呢棟大廈咧喺當時成為全個香港係第一高樓。另外一樣嘢得意就係咧，大師啊真係大師嘅，佢考慮嘅嘢咧唔係淨係地盤本身，佢考慮埋個環境，仲要考慮埋係隔離棟大廈嗰個佈局。 根據翻咧，當年有份參與呢個 project 嘅建築師阿 Sherman Kung 嘅公書街先生咧，佢都講咗，中銀大廈咧，其實如果你而家留意咧，佢係另歪咗少少，同埋偏向咗係東邊多少少 嘅，即係唔係喺個地盤嘅正中間。 係啦，亦都唔係嗰棟大廈個主入口咧，唔係同黃河大道中即係電車路處於個水平嘅，佢另歪少少，褪歪少少。第一咧，令到佢嗰個樓下個停車場啦，係可以係好用啲啦，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嘅時候咧。就佢考慮到就話能夠讓翻啲空間出嚟咧，等後面嘅 City Bank 大都有海景。 但係嗰個唔係佢投資者嚟 嘅。唔係，但呢啲就係、是、呢啲就係叫做係個城市嘅規劃嘅話，你考慮到埋人哋嘅需要，咁、變相咗咧就話佢同附近嘅鄰居嘅關係咧就唔係咁敵對嘅關係。 哦， 呢一樣嘢，第二樣嘢就係咧，佢考慮到中銀大廈作為一個叫甲級寫字樓嘅話咧，佢係。應該係有個字，我哋叫 drop off， 即係有個叫做停車位、上落客位，咁佢就擺咗喺向山嗰邊嘅，就南邊。咁但如果咁樣做法嘅話咧，就要咧重新係要規劃咧一條叫私家路，真係會影響花園街嗰個規劃。佢特登係要做一條私家路出嚟噶，係要經路政署特別審批噶，相當之複雜嘅程序。但係佢寧願咁做，但係做完呢個之後咧，不單止佢自己嗰棟大廈受益，連後面 City Bank 咧。都多謝有呢條路，佢變相佢自己都有一個 job off， 咁變咗呢個大廈咧，亦都一個好順利嘅運作。所以大師考慮嘅嘢咧，真係考慮埋係附近環境嘅。 嗯，咁啊，馮教授又點樣睇中銀大廈呢一個嘅作品？ 其實咧，中銀大廈之前你知唔知係咩嚟㗎？ 美利樓 係啦，美利樓啊嘛， 日本憲兵總部嚟。 係啦，咁啊搬咗去，咁啊留翻個位出嚟。咁當時嚟講就即係因為有匯豐啦，匯豐就即係英國嘅一個。代表性啦，咁跟住就即係中國希望有翻代表性嘅，咁所以就解翻個咁靚嘅位置，所以當時嚟講係好特別嘅安排嘅。咁但係咧嗱，我自己欣賞呢、這個中銀咧，其實因為當時我都喺佢嘅公司都研究過曬佢啲圖蹟，佢好多特別嘅地方咧，就係、包括佢有一個嗱，我哋通常大廈都遇到個問題咧，就係、有個叫做抹窗嘅。咁嗰嚿嘢叫 gondola 就即係一隻吊船咁樣，就好肉酸咁樣。咁佢原來佢自己發明咗另一個吊船，係喺嗰個斜位收喺裏面，然後嗰個窗要反出嚟，然後嗰隻吊船可以180度咁反埋出嚟。咁佢咁樣嘅特別嘅設計咧，先至令到成個中銀大廈唔會掛住幾隻吊上個天台度。咁所以其實佢留意到好多樣嘢，就係佢成個整體除咗個外表特別之外啦，就係、好多呢啲咁嘅細節，嗰、個細部佢都特別為佢而設嘅。我見到佢花咗好多嘅時間同去研究呢樣嘢，因為如果一個好建築師，好多時就係因為想追求一個好完美嘅一個外形。咁但係好容易被嗰啲好多即係機電啊等等嗰啲破壞，咁所以佢要諗得咁整齊，唔好講埋佢下低嗰個成個花園庭院啦，佢揀嗰啲石啦，佢揀嗰件太湖石，佢都係響蘇州揀落嚟啦，其他佢法國個石啦，即係佢親力親為要睇埋嗰個 quarry 即係嗰個石塘，乜嘢嘢先至配合翻咩嘢嘅材料，配合咩建築，佢係好花精神嘅。我哋大家睇好嘅建築咧就係、IMP 特別要留意嘅就係佢所有嘅線條係追通曬嘅，每一條線都考慮到一個角接一個角，就唔會有啲即係錯摸嘅位置。另一樣嘢就考慮到就係佢材料上面嘅運用係非常仔細嘅。嗱，你見到佢成個中銀咧，佢好多三角位嘅，佢三角位咧，你見到出面有幾幅嗰啲咁樣嘅影牆啦嚇，咁嗰啲影牆咧，其實佢嗰個最後嘅尖咧係好容易崩噶嘛，佢係成件過嘅。因為佢做好多三角尖啊嘛，嗰三角尖嗱，你知道我哋唔係成件實心石噶嘛，稀條實心石啫，我哋通常係一片片噶嘛，咁、但係佢一片片，如果碰到嗰啲角位就好易崩，咁所以佢嗰啲特別嘅角位咧，佢就會係一個完整嘅一個三角石去碰翻其他係一件件黐上去，咁就可以保持到個角位唔會崩。另一樣嘢唔會有個夾角，因為通常一夾角咧有個叉嘴咧就唔靚。即係佢係追求嗰啲好精緻嘅、好靚好靚嘅、好精緻嘅線條，包括埋嗰啲插蘇啊，佢喺個十字位打出嚟嘅，即係話佢連個插蘇位同埋佢每一個喉管啊、燈位啊，都扣翻住佢整體每一片石嘅十字位對正中間，或者係對正嗰個接觸位。 條建築師要諗埋去到 咁嘅，咁嘅就係最精緻嘅 architect 先做到呢樣嘢咧。如果唔係，你咪好多船咪將咁啊排個插蘇咪1350高啊，咁啊算咯。或者離地就300高啊，佢唔係噶，佢係全部追通曬每一件石 或者每一件鋁板，或者每一件玻璃扣到哪一個位置，哇，無懈可擊。所以在那裡學就學 details。所以香港其實真係欠咗啊 ，Ian Pay 啊，即係傑明先生嚇好多好多，因為見到佢個建築物，只係我記得跟住嗰段時間，啲人啲平頭品足都係成講埋曬啲風水啊，又講香港嘅未來啊，同佢個關係，即係變咗將 Ian Pay 本身對建築嗰個完整嗰個藝術同埋嗰個技術上邊嗰啲咁樣嘅好多嘅學理啊，或者係成個文化都好似係次要啦。就將個精神成日講呢啲咁嘢，咁覺得即係對唔住佢咯。我哋覺得應該係響翻佢自己嘅專業角度，響個藝術建築角度嚟討論咯。 因為阿馮教授之前都有即係寫一啲文章度講過啦，就係話貝聿銘先生自己講嘅，就係話啊香港人咧中意揾佢做建築設計啦，咁但係就唔係咁中意佢嘅設計，即係呢一個都係一個幾矛盾嘅一種心情。 其實我問啲佢之前，我問咗另一句嘢嘅，當時嚟講咧，正正我知道咧要起呢個會展。咁嗰时我就问佢嘅，其实我啊嚟緊香港仲有啲新嘅项目，咁点解你唔同我哋做多啲呢？咁快嘅，咁佢跟住就回应咗我呢一句说话啦。咁我明白嘅，因为可能就係佢喺佢个整个建筑生命当中呢，佢遇到好多嘅经验，嗰啲人际关系嘅经验，佢都遇到就係同华人做嘢，同中国人做嘢都通常比较困难，就係、是、第一佢热爱自己嘅文化，所以佢觉得好自豪应该要做。但当佢做嗰阵时佢又遇到就係、是、即係我哋中国人好多时都好鍾意自己话事啦， 尤其是作 系啦，投资者话事啦，咁话完事之后跟住完咗之后又其他又好多咁样说三道四啦。咁令到佢唔可以将整体建筑本来好纯洁嘅一个即係艺术就成为咗好多即係坊间去讲嘅一啲嘅即系是是非非，咁佢觉得唔愉快咯。咁亦睇翻佢自己同佢个访问啦，我睇咗佢啲书啦。咁当然有时唔方便直接问佢自己嗰啲尴尬嘢嘅。咁但系其实喺香山饭店嚟讲，佢都同样遇到个问题嘅。佢话佢自己即系睇佢书所讲，就系喺开幕嗰阵时，即系所谓业主嗰边啊，都唔系好俾好高嘅 评价， 以及唔系好完全支持佢啦。咁所以佢觉得系失望嘅。咁今天讲翻转头，我相信大家都要理解多啲啦。即系一个好有理想嘅建筑师，希望为中国成个现代建筑即系做一个模范，带出咗中国建筑嘅一个新方向。但系原来得到嘅好多时都系好多嘅变咗闲言闲语啦。咁我哋清醒啲去睇睇。即係原來好嘅建築，原來裏面係好多好多辛酸嘅。 建築二主持馮傑，嘉賓馮永基教授、許允恆。 可能我哋有时话，即系当呢啲嘅设计系普罗大众未必系咁能够认受嘅时候，其实唔单止系华人社会，就算喺法国罗浮宫佢嗰个玻璃金字塔嘅设计，头先都有讲过，就系当年亦都令到法国人、巴黎人系即系一个震荡嚟嘅。咁嗰个设计即系又点样个背后嘅故事，又可唔可以再讲多啲咧？ 其实咧，如果讲起嗰个嘅设计咧，首先讲翻系。未改建之前嗰栋大厦嘅问题先，本身嗰栋大厦啦，就系佢以前法国皇帝嘅皇宫啦，咁之后变咗博物馆啦，咁根本上功能上高已经转变咗。虽然好多人都会去参观，因为喺巴黎市中心，但系咧大家都揾唔到入口喺边度，因为咧根本上咧就系佢个转变咗功能嘅时候咧，大家都冇去有一个好归一嘅功能，同埋咧亦都冇停车场。亦都冇任何嘅副入口，咁好多时呢就揾到入口都好呢，咁其实好似樽颈咗，个管理系失衡嘅。特别呢再加上系法国嘅冬天啊，亦都话冻啦，甚至乎落雨嘅时候，一天气差嘅时候呢就令到博物馆处于大混乱。咁贝聿铭嘅参与嘅时候呢，佢决定咗就係话系将东南北三翼呢中间做咗个 central entrance, 一个主入口。然后呢啲人係引住嚟到，而嗰個玻璃金字塔呢某程度上你可以喺個香榭麗舍大道可以見得到嘅，將人引到嚟呢度，然後呢佢做咗一個呢玻璃金字塔喺前面，然後呢喺前面嘅地方呢做咗個停車場， 等咧可以啲旅遊巴可以喺度，然後咧前面有部分嘅係一啲地方可能做商場啊，喺度做啲叫配套設施，然後咧喺另外兩邊再有一啲係地庫入嘅入庫入口，等人咧可以分散，唔會係集中於喺嗰度。雖然玻璃金字塔嗰度係靚，但係咧如果喺冬天時候喺嗰度排隊咧，相當辛苦。 露天、嗯、 相當辛苦嘅、 嗯嗯， 因為排長龍嘅會係，因為好多人參觀。 依家都係啊， 而家都係。咁佢做完呢之後，所以佢係做咗好多有好多庫入口，將啲人流分散。咁呢一樣嘢係一個歸一去處理嘅。而另外一樣嘢，究竟點解佢用金字塔咧？除咗佢中意用三角形之外咧、嗯，其實考慮到結構嘅，佢需要係做一個叫有一個標誌性嘅主入口，新嘅主入口。但係咧，佢唔想破壞舊大樓嗰個嘅建築物，所以咧就考慮咗係用三角形，因為三角形嘅時候咧個結構最穩陣，咁、佢可以用嗰啲鋼結構咧係用好幼好幼嘅鋼結構，亦都可以能夠用玻璃可以承托住，亦都可以咁講，落雨落雪都好，唔需要特別多嘅清潔。 係， 咁呢一樣嘢就係一個係最簡單嘅方法去做咗標誌性嘅建築啦。 嗯，冯教授有到你去讲下呢一个玻璃金字塔。 玻璃金字塔啊，大家都应该去过晒啦，系嘛？ 系 系啦，咁啊其实关于先嚟讲个 structure 咧，嗰度我又响佢个公司嗰阵时，我都因为响嗰几个月嚟讲咧，我除咗同佢倾咗偈之外咧，我就不断咁样明查暗访，就系同佢比较即系多工作接触嗰啲嘅同事倾偈啦，同佢个图书馆嗰啲职员倾下偈啦，咁啊。咁就睇到咧，就係佢哋嗰個成個工程嚟講咧，點解好？你剛才講到嗰個金字塔，佢嗰啲拉嗰啲 wire 咧，好幼嘅嚇。咁如果嗰啲地方你換轉，如果唔係咁精彩嘅 engineer 或者工程師去配合咧，就做唔到嘅。咁所以嗰時我都問，我話點解去 IMP 嗰啲建築，首先佢表現咗個玻璃啦，但係又亦都透過佢有後邊嗰個 support 啦，即係嗰啲支撐物啦。咁支撐好多時要拉嗰啲咁樣嘅 cable 啦，都好靚嘅。咁我話講真，唔係個個 architect 識做嘅嚇，即係 IMP 佢，我唔相信佢自己係識計埋數啩。咁原來佢哋係真係有好好嘅團隊嘅。咁尤其是佢自己公司喺裏邊有個自己本身喺 in house 嘅 engineer， 就專係研究佢呢啲咁嘅 systems 嘅，直情係自己即係 build in 咗喺佢成個公司呢個團隊裏邊，就唔係好似香港咁樣。每一次請唔同嘅工程師去配合，咁就變咗咧，你就唔能夠咁心連心去做一件事，因為嗰件嘢其實梗係藝術品嚟嘅，唔係只有建築。咁所以佢就係有咁樣嘅團隊去配合翻每一次貝聿銘想做啲特別薄嘅外牆，又係特別透徹嘅外牆，又或者特別幼細嘅，即係拉嗰啲拉索啦。咁所以咁樣嘅情況之下咧。先有發生到，咁其實包括佢其他好多項目都係嘅，佢好多嗰啲玻璃幕牆咧，都係做得好幼細嘅，咁呢啲唔容易。香港嚟講，第一我哋風速高啦，第二我哋比較少就係、是、即係啲職樓裏面又養住幾個專家級嘅 engineer 同你去專係做呢啲咁嘅特殊嘅安排，咁所以睇到就係今天好嘅建築師其實。唔係淨係單方面嘅，其實係個工程裏面配合到佢做得非常困難。尤其倒轉金字塔嗰個 engineering 係好勁嘅，當然仲要加埋佢嘅 details 啦，好仔細啦，咁包括埋啲 graphics 啦，用嘅材料啦，親力親為啦，對所有嘅嘢嘅認識啦，咁即係變咗係一個好完整，即係我哋今天所叫嘅 Renaissance man 啦，即係嗰啲有去各方各面嘅知識可以配合到，先至可以產生到咁完美嘅建築。 最後啦，咁我哋咧就講埋咧，貝聿銘去到晚年嘅時候咧嘅一件嘅作品啦， 最後一件啦，應該 係啦，亦都係最後一件啦。2008年開幕嘅多哈伊斯蘭藝術博物館，咁呢一件我真係未去過，所以就大家如果真係想睇到多啲貝聿銘嘅作品咧，當然除咗可以親身去之外咧，咁都可以上到去我哋港台網站啊 ，rthk.hk 喺我哋建築二嘅節目入面嘅版面咧，其實今集咧亦都上載咗一啲嘅相片啦，咁就係睇到貝聿銘先生嘅一啲嘅作品，咁包括咧啱啱所講到呢一件多哈嘅博物館啦，咁啊呢一個嘅博物館，我睇翻啲資料，其實佢都揾咗好多嘅伊斯蘭教即係特色啊，點樣去融入咧？就唔係話度度都一式一樣嘅一個作品，呢、這、一個嘅博物館，馮教授係親身去過。 去過，舊年去過。嗱、正正講得好啱啊！佢一定會一式一樣嘅、即係唔同有啲建築師，你見到佢一個大概個輪廓係 周圍都係類似咁樣，佢就唔會嘅，佢即係次次都唔同。咁呢個咧就嗱好開心，就佢仲係咁，因為我成日都以為佢唔會再做噶啦，因為佢一直以嚟都覺得佢係呢件最後一件，最後一件，哇！原來竟然仲有另一件最後一件，咁就係呢、這個多哈呢、這個，咁多哈呢個我去年去過嘅。咁嗱，第一個題目就係、是、其實佢係真係的而且確配合到當地嘅風格。因为佢真系沙漠，个沙漠里边，所以佢嗰个成个建筑本身咧，都系一浸好似单色嘅，吓，即系黄泥色嘅，咁就配合翻个同个大自然关系啦。第二点就系啦，原来喺沙漠嚟讲咧，就唔适宜爱做大玻璃嘅，因为好多沙尘暴啊，所以你见到嗰个建筑物唔多玻璃嘅，唔多玻璃嘅，唔系话一时一闹就，哎呀啲建筑萧索嘅，可以大玻璃睇下风景咪好正咯，原来唔系嘅， 沙漠晒都晒 啦，香港就啱啦，香港就睇大玻璃望住个我哋嘅维多利亚港就精彩，系啦。另外曬嘛， 啊 佢變咗入咗好多呢咁樣嘅，即係 solar gain 啦，咁咪令到嗰個建築物裏面又好浪費能源啦。咁所以其實見到咧，就係好似幾個輪廓，但係個輪廓一睇就睇到係好似喺伊斯蘭教裏面嗰啲女士嘅嗰件罩袍啦，留咗個眼個位出嚟。咁其實一睇咧，個輪廓上面係了解，但係唔會多做，同埋咧就係佢盡量咧係向內型嘅，即係話咧佢入到裏面咧。佢所有嘅精彩嘢係喺裏面，出面係只係幾個唔同嘅大嘅石嘅面。咁當然咧，佢啲石就先頭我所講咧，係揀到好精緻、好小心，每一件配到完全對曬花嘅。嗱，入到裏面咧，嗱呢一個咧，我又有少少唔同嘅看法，因為我先頭我係讚啊 ，IMP 先生咧，就係佢尤其是喺中國建築嚟講咧，佢不嬲都唔誇張，即係配合翻個中國建築本身唔高唔肥唔大個狀態。但佢呢個咧就有啲誇張啦。咁我相信呢個有啲誇張咧，就可能係同嗰個甲方啦，即係業主，可能就想製造一個比較震撼啲嘅效果。咁入到係震撼嘅，中間好大嘅中空，咁然後佢將所有嘅管咧就放曬喺側邊，用香港人角度睇咧。個實用率就唔高啦，因為點解中間大中空原來佔咗成半啊？咁其他嗰啲擺展覽嘅地方就喺嗰個大中空嘅旁邊，咁啊即係兜咗個圈之後咧，就側邊就睇曬嘅。咁但係入到每個館，其實佢每個館裏邊嗰個空間唔係特別大嘅。其實如果你係用翻佢嗰個實用真真正正嘅比例咧，如果個大中空唔係咁大咧，呢座樓唔需要咁大。嗱，我當然我冇機會同 IMP 再講呢件事啦。咁但係除咗呢個之外，佢每個 details 又係要特別製造嘅，啲燈啊，啲燈係特別設計嘅，係扣合咗整個一體嘅裏面咧，一睇就係、是、哇，原來佢所有嗰啲掉落嚟嘅燈飾咧，係佢自己設計出嚟，同埋好誇張，哇，唔知幾多噸重啊嗰啲燈，係所以係為佢而設。 不过咧，如果系最后总结去讲咧，就系、是、咧，贝聿铭咧，其实最令人欣赏咧，如果我自己觉得咧。其实佢阳光嘅处理，佢咧好多时唔同嘅地方咧，都系就算你话多哈都好，或者系罗浮宫都好咧，佢唔会话系用好多额外嘅嘢去做点缀，佢就用咗阳光， 系 用咗一点阳光。譬如话就系、是、用翻罗浮宫嘅例子，当你经过条隧道咧，你见到阳光嘅地方咧，就系、是、金字塔地方，就系、是、一个入口，你可以系再行其他地方，你唔使睇指示牌嘅。 应该要插嘴啊，关于仲有嘢睇啊，系啊。佢陽光之外咧，你留意一下佢自己發明咗一個 louver system 嘅，即係嗰啲叫白葉啊。佢自己啊，你睇中銀有啲白葉，其實佢好多度都有啲白葉。嗰啲白葉係佢自己特別研究出嚟嘅一套白葉系統，就係咩咧？除咗即係隔咗啲陽光之外咧，佢仲要透視咗嗰啲 shadows 啊，即係嗰啲產生出嚟嗰個影嘅效果落去個地下咧。尤其喺呢個 Miho Museum 最容易見到啊 ，Miho Museum 整個玻璃罩咧都係加咗個白葉系統。一有个白系统之后咧，跟住透落个地下咧，就全部啲线条穿插住，就令到你以为好空荡荡嘅空间咧，就非常丰富啦。呢个系一定大家要留意噶。佢个系特别佢自己喺好多嘅佢个项目里边，喺个玻璃之外，一定有个咁嘅白系统嘅。 所以我哋见到咧，贝聿铭先生嘅作品，无论系喺成个城市啊，嗰、那个地区嘅规划嘅设计方面，以至系去到一啲非常非常之细嘅啲细节位，其实都系佢嘅考虑之列啦。咁所以我哋今日见到贝聿铭先生点解可以我哋话一代宗师啦，一个。 一代嘅建築嘅大師咧，咁就係我哋睇得出佢背後喺個理念啦，或者係喺個技術上面嗰種登峰造極。咁啊，今日咧亦都啊，唔該曬咧，馮燕基教授同埋咧，多謝曬許雲涵 Simon 咧，同我哋去做一個今日嘅貝聿銘嘅紀念特輯啦。今日就多謝曬兩位。咁而我哋下個禮拜咧嘅建築二咧，亦都會翻去啊，先老同埋曾卓然咧，同大家主持再去講下唔同嘅城市入面嘅一啲建築物啦。咁我哋今晚嘅節目時間差唔多啦，不如我哋一齊同大家講聲再見啦，拜拜， 拜拜， 再見，拜拜。 建築二主持馮傑，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